你的影子就在眼前，心却离我那么遥远。日期盼与你相连，你在哪里？是能到来，等待呀等待呀，怎能把你忘怀。你的身影多么甜蜜，却又对我默默无语。夜夜渴望与你依偎，苦苦寻觅。等待呀，等待呀，你何时能到来？等待呀，等待呀，怎能把你忘怀？等待呀，等待呀，你何时能到来？等待呀，等待呀，怎能把你忘怀？你的笑容多么眷恋，却又对我那么冷淡。时时渴望与你相伴，夜夜思念。是能到来，等待呀，等待呀，怎能把你忘怀？等待呀，等待呀，你何时能到来？等待呀，等待呀，怎能把你忘怀？